当质量 M 和 I 是不同事物在相同数据项上操作的时候，并且其中至少有一条质量是 RAT 质量时候，我们称质量 M 和 I 是冲突的。那么在上面那个上一页我们介绍的四种情况中呢，只有第一种情况 RAT code 和 RAT code 这两条质量是不冲突的。那么在图153的调度三中呢， T1 的 RAT A 与 T2 的 RAT A 质量是冲突，而 T2 的质量 RAT A 与 T1 的 RAT B 是不冲突的，因此还可以交换顺序。